喜马拉雅出品，心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。 城南的寺庙破檐漏瓦，冷风不时灌进，可就这么个破烂之处，却藏了十几个乞儿在里头。帝永宁和韩仲远跟着唐老丈回到此处，看见破旧的大堂里蜷缩的孩童时，都被惊得不浅。那些孩童脸色蜡黄，身上零星搭着几块发臭的破布，大多一脸脓包，咳嗽声不断。这些乞儿见到陌生人时惊惶恐惧的眼神，让人不敢肆意走近。他们紧紧护住身前生锈的铁盘，一脸警惕。里面盛着剩菜剩饭，有几个盘中甚至有蛆虫爬来爬去。帝永宁和韩仲远即便生在乱世，却从不知人命如草芥到这般地步。良久，帝永宁才沉声对韩仲远道： 我去给他们抓药，仲远，你守在这里，别让庄家的护卫将他们驱逐出城。他们这样出去，活不了几日。 韩仲远不自觉颔首，瞥见帝永宁微怒的面容，微微一惊。刚才一瞬，帝永宁竟像极了海蜃居里威势逼人的帝圣天。 不愧是帝家世子。 韩仲远心底一动，结交之意更甚，默不作声，退到院内木栏外。转眼便过一日，日头渐落，昏暗破旧的院落让人昏昏欲睡。靠在满是蛛网的木栏下打盹的韩仲远被冷风吹醒，一睁眼看见眼睛鼻子蹭满灰从庙外跑进来的帝永宁，耷拉着眼皮子唤住他： 啊，永宁兄。 两人共患难一日，交情突飞猛进，称呼也随意起来。帝永宁顿住脚步，把怀中堆满的药一挪，露出疲惫的面容： 何事？ 你何时回济南啊？我可没多少时间守在这儿了。后日庄家的婚事，我家老头子没准备出席，原定着是我登门送礼，咱们时间可不多了啊。 他像是没看到帝永宁突然凝住的脸色一般，朝灰头土脸的自己一指： 庄家也是一城之主，你总不能让我这模样去参加婚宴吧？ 等唐老张的孙子退了烧，我们就走。 要是不下点猛药，这个书呆子怕是会找借口藏在破庙里等婚礼完成，然后灰溜溜地跑回济南。 韩仲远随手摘了一根草叶叼在嘴里，眯眼朝木栏上一靠，这模样神情一点不似个才十二岁的孩童。第二日下午，海蜃居二楼大堂内不知何时起布了一方沙盘，韩子安将手中军旗插在晋北一处山顶，对着窗边饮茶的帝圣天道： 此处如何？ 只要拿下这座和北秦相邻的景帝山， 李家腹背受敌，必败。 说得不错，和我所想不谋而合。 这两日，韩子安和帝圣天于沙盘上演算天下局势，两人出兵谋略竟十分相似，更让韩子安对帝圣天刮目相看。此时，他已隐隐察觉到面前这个才十八岁的帝家家主，恐怕是他将来一统天下最强劲的对手。但好在如今两人一南一北，暂无交兵之时。见帝圣天一派淡然，半句不提在城南奔波的帝永宁，韩子安忍不住开口询问： 你就不担心永宁救了城南的乞儿后径直回晋南？饶是我，也不敢把家中独子韩仲远如此放养着来教，更何况帝永宁现今面对的并非一般难题，若是受不住打击，怕是下半辈子注定碌碌无为，怯懦怕事。虽说是长辈， 可到底也太年轻了些。这个帝家的小姑娘真的会养孩子吗？ 担心，我自然会担心她过不了这个坎儿。但就算我是她姑姑，是她血脉最亲之人，也没办法替她做任何决定。我会老会死，不能护她一世，她若是不能从当年父母双亡的打击里走出来，这辈子都站不起来。不过我不过长她四岁，她失去了父母，我也失去了兄长大嫂，我能扛起帝家门庭，守住靖南，等她长大，她又为何不能？就凭她身上扛着帝永宁这三个字，五年时间也足够了。 她的声音笃定无比，像是从不怀疑后日庄家大婚前帝永宁会回到海慎居一般。看着逆光下面容凛冽的女子，韩子安有些晃神，端着茶杯的手竟有些发紧。半晌，他发现自己的失态，垂下眼。 好像太迟了些。我遇上帝圣天，太迟了些。 又是一日，城主府书房，庄狐正在和即将大婚的幼子对弈，管家庄权走近，小声禀告了两句。庄狐放下手中的棋子，皱眉道： 宁子谦还没有找到。 爹，那个穷书生明日不会闹到府上来吧？不行，全叔，让城里的护卫队去找，必须在婚礼前把这小子抓回来。 坐下。现在城里皆是各方贵客，一点风吹草动就会闹得满城风雨。你让护卫队大张旗鼓去找人，难道还嫌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多？ 庄锦涨红了脸就要反驳，又实在寻不出话来，闷闷地将手里的棋子一丢。 爹，您说怎么办？总不能让那个宁子谦毁了明日的婚礼啊，这个脸您不是一样丢不起？ 急什么？一个文弱书生，谅他也不敢来庄家闹事。就算他敢来，庄权，明日加派人手，严禁闲杂人等入府，绝不能让宁子谦混入府内。只要婚礼一过，宾客离城，我庄家还怕他一个书生不成？你明日只管好好玩礼，旁的事少插手，不准私自派人去寻宁子谦，更不准对此人不利，听到没有？下去吧。 是。 庄锦心底不乐意，却不敢反对，应了声后退了下去。 老爷，这个宁子谦， 我知道，此事就这么定了，你先退下。 啊，是。 庄家在苍城只手遮天，却寻不出一个宁子谦的下落，这也太奇怪了。但愿那个叫宁子谦的书生，只是一个落魄无依的孤儿，不要横生枝节才好啊。 庄狐不愿庄锦下狠手，就是为了给庄家留一条后路。城南破庙，韩仲远带出来的金叶子被帝永宁全换了药材回来，好在舍得花重金。破庙内染病的启儿身上浮肿和脓疮渐消，唐老丈的孙子也终于退了烧，保住了性命，算是做了一桩好事。尽管两人累得双脚打颤，也生生忍了下来。已过晌午，韩仲远在院子里巡视了两圈，眼睛困得睁不开，悄悄藏在木栏后打瞌睡。他一身锦衣满是灰尘，早已磨损得破烂。待他酣睡醒来，太阳西下已至傍晚，鎏金的红霞在破庙上空浮现，冬日里头罕见的温暖瑰丽。 细碎的脚步声从大堂中传来，他半眯着眼装睡，只见两个小乞儿踮着脚走出，停在他身旁。个头矮的乞儿从身后拿出一匹洗得发白却很是干净的蓝布，小心翼翼盖在他身上。随后两人跑向院中立着的地永宁，个儿高的那个从怀中掏出两个白净的馒头，拉拉地永宁的袖子递到他面前。韩仲远睁开眼，摸着身上盖着的棉布，看着院中眼底惊讶却含笑接过馒头的地永宁，一向坚硬的心底竟有些酸涩。乱世之下，人命如草芥，他们救之道义，乞儿回之恩义。院中，地永宁拍拍两个乞儿的脑袋，笑着让他们回了大堂里休息，复又立在枯树下一动不动。半晌，韩仲远伸着懒腰爬起来，他想了想，把身上的棉布小心折好，放在木栏上，朝着地永宁走去。未等他靠近，地永宁的声音淡淡传来： 仲远，我们走吧。 去哪儿？你的晋南还是我的海参居？ 明明已经知道地永宁的选择，但他却偏偏要问一句。地永宁回转身盯着他，一字一句回道： 海参居。 少年眼底的沉郁钝痛不知何时起悄然消散，只剩下安稳淡然，宛若破茧重生。韩仲远惊讶于他一息间的蜕变，笑着问： 哟，主意变得挺快的，前两天还要死要活，像是没有夜市兰就活不下去啊，怎么想通的？ 中原，太不值了，这种乱世人命什么的都太不值了，我们若不存恻隐之心，这个破庙里的人一个都活不了。可是天下皆乱，谁又会在乎他们的性命？这种世道，死了谁都没区别。 未等韩仲元反应过来，他抬眼望向头顶的枯树，缓缓道： 五年前，我父亲入南海剿灭水寇，母亲追随他而去，都没能活着回来。从那时起，我以为只要自己不习武，不卷入纷争，不喜欢上和母亲一样出身武将世家的女子，就可以避免他们的惨剧，哪怕再无用也可以安然一世。所以我离开晋南，以孤子之身远游四方，喜欢上了叶诗兰。但是我忘记了，这是乱世，我父母亡于乱世，我却希冀于乱世中苟存，真是笑话。我见过这么多城池，走过那么多路，却一直对现在的世道视而不见。我迈不过去的坎不是叶诗兰，是五年前那场早就过去的战役，是我父母的惨死。我逃避成为帝家嫡子，逃避担起责任。其实我明白，我最不能选择的就是出身帝家这个事实。但是我姓帝，得父母血脉，受晋南百姓供养，我是帝家嫡子，晋南这一方土地上将来的庇佑者。我迈不过当年的坎，帝家必亡于我手。天下乱世，晋南更无苟安之时。晋南不安，天下不安，如我一般丧尽血亲者必不会少。中原，过去五年，我让宁子谦取代了地永宁的存在。 风吹过，枯叶盘旋落下，飘在地永宁掌心。他捏紧枯叶，重新摊开手掌，枯叶化为碎末，随风吹散。地永宁垂着手，看向一直沉默的韩仲远，轻声道： 世上从来没有宁子谦，姑姑等我很久，地家也等我很久了。仲远，我该回去了。 少年清瘦的身影被夕阳拉得斜长，映在破旧的小院中。 韩仲远却从几步之遥的帝永宁眼底瞧见了从未有过的认真和坚毅。 帝家世子当如是。 他前行几步，立在帝永宁面前，立下前半世铮铮铁血的诺言。 帝永宁，天下安宁之路，我韩仲远舍命当陪。 月上柳梢，帝圣天不知从何时起立在海慎居二楼窗边，他静静望着自城南而来的官路，神情里有抹连他自己都未察觉出来的紧张。直到两个少年的身影伴着月色在街道尽头出现时，他眼底才浮出极浅的笑意。 五年了，那个在帝家宗祠对着父母灵牌逃走的永宁终于回来了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